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正在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答，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关于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可以参与到节目中，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给我们发微信，也可以了解更多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您也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有一位哈，这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有一个生意伙伴，我们两个人呢共同有一个公司，我们两个人合作也有2-3年的时间了。以前呢他有过男朋友，后来呢他和男朋友吹了，然后他好像一直也就没有再谈恋爱。我呢有女朋友，但女朋友的关系都不是特别的稳定，和他之间呢就是工作上的搭档，生活中也倒蛮合得来的，经常在一起午饭甚至晚饭，因为工作的事情一起聊，有的时候觉得两个人几乎没有啥性别区分。那么就在前不久啊，包括我们公司利益的一些事情，他呢突然在一次晚饭中跟我说，哎，你看咱俩其实挺像夫妻的，要不咱俩结婚吧，结了婚呢利益也能捆绑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我们很多方面都挺合适的，挺合得来的，彼此很熟悉。其实呢他说的确实没有错，我和他彼此很熟悉，但是确实是没有爱情。可是要说找合适的婚姻对象，对于我们两个都把自己全部身家投入到公司的人也不是不合适。所以我有点犹豫，也在想，很多人其实都在这样的婚姻里在过，没有什么强烈的爱情，但是可能过日子找一个比较放心的、稳妥的、对自己很了解的人，这样安全系数也会很高。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 这里边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婚姻价值观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叫太熟悉了就没爱情。 太熟悉了就没爱情，他们俩就很熟悉，都没性别感了嘛， 对对对， 没有性别区分了。 但是并不是内在没有爱情的因素 啊、嗯， 是因为某种关系把那个因素叫压制了。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长久的是建立的特别友好的合作关系， 嗯， 那我们会被这种角色所固定。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被这个角色所固定，不突破这个角色，爱情的东西一般就很难出来。所以你看，当这个办公室里边两个人产生这种恋爱关系的时候，一定要先突破工作的角色，这也是好多办公室禁止办公室恋情的一个原因。你突破了工作的角色，那是你俩只要在一起是个恋人的角色，你们就会把工作的角色放在第二位， 对， 把恋人角色放在第一位， 对， 啊、嗯，所以他俩之间呢，我想先提醒的是，他不一定没有爱情， 嗯， 他只是被长久的这种合作关系的角色给僵固在那儿了，固定化了， 嗯， 这是一个， 嗯， 啊、 嗯， 因为他要不然他就会基于这点去思考，这个到底是跟熟悉的人结婚毫无感觉呢，还是爱情呢？他就会产生这个疑惑， 嗯， 那么紧接下来呢，才是价值观的问题， 对， 你比如说。组成爱情的因素可能很简单， 嗯， 可能就一眼的感觉就可以是爱情，但组成婚姻的因素可能要复杂的多， 嗯， 爱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 还有其他更多更多因素， 对， 这个真是考验一个人的这个人生选择和价值体系的时候了。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觉得事业的这种成功啊，或者是事业的搭对可能比那个爱情重要， 对， 有的人真的是为了爱情放弃所有的事业，一无所有就为了爱情， 嗯， 啊，这个是 应有， 应有，这个真没法去帮他去做这种决定，嗯，只能是给他这么两个呈现，还得他自己去思考。 您说的对，就有些人是觉得没有爱情是不行的，嗯， 对 对，但有些人是觉得没有爱情有什么关系啊， 嗯， 我生活中还有其他那么多更重要的东西呢。 是的， 所以节目中也常常会有人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哈， 嗯， 除去他们俩之外，也有其他的伴侣问过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嗯，明明知道两个人没有爱情， 嗯， 要不要进入婚姻呢？ 嗯， 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稳定， 嗯， 我们比如说也很熟悉了， 嗯， 啊，或者说我从他那儿我也能有一定的获得， 嗯， 啊，比如说，比如说一个女生，她可能会觉得对方条件很好。比如说对方这个能满足我生活中一些其他的需求， 嗯， 对方可能对我的父母也有帮助， 嗯， 这个对我自己来说他能满足我包括像物质和生活稳定的需求， 嗯， 但我对他没有爱情， 嗯， 那么我们要是进入婚姻的话，到底这个婚姻可不可以呢？ 嗯， 不是听别人说这个那么多婚姻也没有什么爱情嘛，人家也都在维持嘛，嗯， 对 吧， 对， 是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反而会变得简单一点呢？我不会对对方有更多的要求呢？ 这个跟文明的进化有关系，这还是个大话题。嗯，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最好的爱情啊应该是发生在有爱情头脑的人身上。什么叫有爱情头脑？它有个条件，就是你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程度， 嗯， 至少你自己可以过得很不错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爱情才会被你放在第一位。 嗯， 那么反过来讲，我个人的意见哈，我不倾向于认为人不需要爱情，我反倒觉得爱情是老天给人类的一个恩赐， 嗯， 因为它真的很美好， 对， 啊，在那个时刻真的是激发人的潜能和创造力，虽然也有痛苦， 嗯， 啊，所以我不认为人不需要爱情，但是人得先把最基本的东西给建设好， 嗯， 啊，也所谓的这个物质基础， 对， 爱情属于上层建筑， 对， 如果当我们的这个发展，这个文明，物质文明发展到还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必然就裹挟着很多其他的需要。爱情就会变得不纯洁，婚姻也会不纯洁，就变成了很现实的问题，那就选择困扰，就抉择，同一时间你可能没法满足所有的需求， 是的， 嗯，这就会产生很多婚姻很多问题，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我这一时刻我选择了这一点做主要需求， 嗯， 但这一点满足之后下一个需求立马就出来， 对， 嗯，这时候该出问题了， 对， 嗯， 所以呢假如要进入婚姻的话，你还得确定，嗯，最好确定你们是有爱情的。 对，如果给一个很直白的建议哈， 嗯， 我觉得爱情第一吧。 嗯， 爱情第一之后，爱情可以给人力量。 对， 啊，有了爱情的力量和催动，然后两个人积极的去建设，其他东西也会在 补回来。 对呀、啊嗯，就是物质的东西，我们总是这样说，早晚有一天你会有的。 对， 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可能都是比较匮乏的。 对，是的。 嗯，那是人生奋斗的一个过程啊， 对， 一个积累的过程啊。 嗯， 所以有些人是到了这个婚姻内，没有爱情的婚姻内，慢慢的自己羽翼丰满了， 嗯， 才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因为你会很痛苦的在那样的婚姻中， 对， 是吧？ 是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体验正在播出。 下面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这位男士呢是这样说哈，他说，我和我老婆的关系，我老婆这个人啊，博士毕业，能干啊、在国外留学，那么回来的时候呢就认识了我，当时呢我是被他身上的那种气质所吸引，他就是那种站在一堆人当中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看他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和相对来说条件并没有那么好的我走到了一起，而且呢进入了婚姻，应该说在婚姻当中他是属于那种聪明的妻子，常常两三句话就哄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呢，我也是比较听他的，也是比较宠爱他的。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这几天是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明确地告诉我，他和别人有了一次出轨的行为，而且他告诉我说是在出差的外地，出轨之后不会再有下文了，但是他还是告诉我了，甚至好像告诉我的时候内心都没有什么内疚。我问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告诉我，他说婚姻关系当中还是应该坦诚，我也希望你将来有这样的事情可以坦诚地告诉我。那我问他，你希望我们的婚姻关系会怎么样呢？如果你把这些告诉我，你是想离婚吗？他说，我没有想离婚，我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婚姻当中是有一定的开放度，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也希望你能告诉我。他说我被他惊住了，我们以前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内心很痛苦，因为我内心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男人，离开他也是舍不得的，环顾自己精心建立的这个家，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亲手采买的，而且呢我们未来还是打算要孩子的，可是这份婚姻如果这样维持下去的话，还有要孩子的必要吗？这个婚姻会走向哪里呢？ 嗯，他正处在这种比较迷茫痛苦、然后甚至是价值观都受到冲击的这么一个 过程， 所以他会产生怀疑。 嗯， 这个时候是最不利于做决定的时候。 嗯 啊，这个时候可以保持在这种状态里，虽然不舒服哈，多待一段时间，把一些事情交给时间。反过来讲，其实婚姻当中有一定的隐秘区，就是他刚才说出来叫未曾探讨的区域、婚姻里都有，有的夫妻之间探讨的就比较彻底， 嗯， 就有点，还有的人就是结婚之前说明白了， 嗯， 好多事说明了， 对， 啊，有的呢就不说，隐而不宣，但是呢，有的时候就会发生点什么事儿， 嗯， 有的时候可能就发生了也不知道，他这个呢就是被公开了，我们可以暂时的认为这有可能是一个婚姻价值观的问题， 嗯 啊，也可能是女方，就是他太太那方做了错事之后的内疚感导致的过于理性化的问题， 嗯， 都有可能啊，这两种问题都有可能。 什么叫做了错事之后的 过于理性化？就是比如说我无意识的或者是不受控的犯了一个错误， 嗯， 我认识这个错误太严重了， 嗯， 他可能把我现在所有的美好以及我自己构建出来的美好的形象啊全都破坏掉， 嗯， 所以他就认为这个错误是灾难性的， 嗯， 那为了不让这种灾难性的东西让自己精神崩溃，所以他会发展成一种过于理智化的保护措施来，就什么就没事儿， 嗯， 这有什么，这是一种态度吗？ 啊， 这是一种人生态度吗？不但没事儿，我还要去跟对方讲， 嗯， 其实真的没事干嘛要跟对方讲？ 哎，真的是好危险的一个举动哈，和对方去探讨这样的问题，把对方基本上也这个击溃了。 没错，其实这是、如果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对对方的攻击。 嗯，对， 那我们就要 对吧？我们就要探讨为什么太太要用这种方式来攻击这个先生。 对呀、 啊，太太一直得到攻击了吗？一直被攻击了吗？一直被攻击着吗？ 应该看上去没有啊，他是宠爱他的太太的，而且他应该好像在这之前是娶了这样一个太太，他是骄傲的。 对，或者是先生刚才有一句话，就是所有人都他太太在人群当中会被所有人注意到， 对， 反倒他注意到了一个跟他好像有 差距的我，不起眼的我， 不起眼的我。那么这个不起眼的我和这个这么闪亮的人在一起，是否女性她会觉得对自己是一个持久性的攻击呢？这个都不好讲，所以这个需要。 对，我明白，对，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有可能太太，选择了嫁给他，他并没有提到他们之间。 更多的事情， 对，更多的包括他们的情感是否很深厚啊？ 对， 在婚前是不是很了解呀？ 对， 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他们两个走到一起的？ 没错， 还是对方是主动选择，自己就好像半被动的， 没错， 懵懵懂懂的，带着惊喜的就和对方就结婚了？ 没错，没错， 嗯， 这里边可能有很多东西，我们只是一点点资料的这种理论性的推导， 对对， 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推导跟。这位先生的故事毫无关系， 对，有可能， 对，我们只是说一种可能性的存在。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还是建议他先给自己时间，现在真的不利于做任何事情， 是的， 就给自己时间，你也别想做什么， 嗯， 你也别想从谁那儿找到点什么解决方案， 嗯， 那个解决方案可能只是说白了在害怕的时候拿个棍子乱抡， 嗯， 仪器指不定伤到谁，所以还不如遇到危险的时候保持本能的反应，就僵住， 嗯， 僵住不动， 嗯 啊，最安全，然后等一段时间再想办法。 遇到这样的危险的时候，让自己僵住不动， 就像装死那状态一样，就那种 啊，对，先对，要过了这段时间， 要过 慢慢的缓过神儿了， 对对对对， 慢慢的你可能才会找到一个自己想走的方向， 是的， 想说的话， 是的， 是吧？ 嗯， 好，谢谢董老师。下面有一位问到问题哈，这位说，他说我想知道一下哈，他说前两天啊，男朋友找我谈了一次话，男朋友跟我说他对我一直都没有特别的认真和上心，只是他觉得该找一个女生谈恋爱了，而我呢恰好又出现在他身边，所以在恋爱当中他也一直都没有太用力。我当然有这个感觉，一直是我自己在用力过度。他对我说，他说现在不太想再继续下去了，又觉得呢有点对不起我，毕竟呢我们之间关系也很亲密，等等这样一些。那么他对我说，他现在并没有找到其他的女生，也不是变心了，在这样的时候和我分开，应该对我的伤害会更小一些。我这几天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他，因为他很礼貌地跟我说，我听你的意思，如果你还想继续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继续将就地走下去。 嗯，有时候男生的这种坦白啊，看似负责任啊，其实是对对方的一个难题。 嗯，对， 或者是至于一种窘境， 嗯嗯， 啊，就是我反正坦白了，你看你怎么办吧， 对， 就类似于这种感觉， 对， 所以就反倒是让女生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 了，所以我给这位女生的建议就是如实， 嗯， 如果想减少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创伤，就如实的把自己的感受，包括愤怒和带有攻击性的东西都可以， 嗯， 如实的讲出来。 嗯 啊，还给对方，该还给对方的还给对方啊，就把真实的情绪情感讲出来。比如说，你可以讲我很气愤，我觉得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呢？啊，我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虽然我也感觉相处的这段时间你不是很有力的投入啊，就把这种最真，当然我不太知道他最真实的是什么啊。 嗯， 我的意思就是把这种最真实的反馈回去。 因为往往是这样的，就是对方给了你非常礼貌的一个交流，然后我们这边也会觉得那我也很礼貌吧，好吧，你都如此的理智和理性哈，而且你还很礼貌的来征询我的意见， 对， 你对我说你这么长时间其实你并不爱我， 对， 然后你说现在你看我们要不然就分开，这样的话可能我现在也没有找别人，对你的伤害也是最小的，当然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我们也还能继续在一起， 嗯， 那么我听了这个话 我如果这个显得我自己很抓狂的话，好像显得两个人的交流很不对等哈。 就是啊。 对方并没有说一定要强烈的刺激我，也没有骂我啊，也没有怎么的，也没有跟我争执啊，对吧？ 对。 但是我如果不把我情绪发泄出来的话，其实我是很受内伤的。 是自己打自己了。 对，因为你那个话其实并不好听，你那个结果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你一直顾及的是你自己的感受。 对。 你并如果你真的不爱我的话，你真的就不应该和我在一起。 对，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这个话，对不 对？ 对， 是的。 嗯，对， 就想说出去。 对，不然的话好难受啊！ 不要把悲伤留给自己。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董老师说的对，不要把悲伤留给自己，太难受了。 是的。 嗯，对，是这样哈。另外一个女生也是在问我们关于爱不爱的问题，和男生在一起，两个人要出去都是我约他，出去也都是我等他，出去呢。他这个会在意他自己的穿着打扮，但是他好像从来也没有夸过我好看，话和我说的并不多，有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呢显得心不在焉，而很多时候往往是我在主动的付账，那么他有什么时候需要我呢？往往是在约会之后，他需要到我这儿来住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他走了，上班去了，又没有消息了。下一次还是我主动的去约他，另外还是我主动的在介意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在两三个月之前，有一次我对他说，能不能带我出去旅行一次啊？他说没钱。那我还对他说，我可以出一部分钱啊，我会出我自己的这一部分。他说没时间。我现在就想知道他是不是不在意我啊？那我和他算什么关系啊？ 既没钱也没时间，有什么呢？爱情它总是要借助一些资料或者一些什么东西来体现吧，比如说时间是吧？比如说物质条件、物质赠予，这都是可以的。比如说一些软性的情话呀、缠绵都可以，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呢？可能有的只是这个女孩自己的努力吧。 还有就是她可能是觉得这个男孩子每次约会过后还能在她这儿停留一夜，可能他们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哈。 是。 但是我觉得也许这就是那个男孩子想要的，没有别的。我听上去我也没有觉得这是爱情啊。 对，他就是你看爱他得有个，就是两个人好像有两个钩子能勾上吧。 对对对。 你会感觉男生那边好像比较直。 嗯。 勾不住。 嗯。 你怎么弄都挂不住。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这么存在的。但是从形式上来讲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听到的更多是他讲的形式嘛。 对， 我约我花钱，我主动嘛。 对， 但是他你约你花钱，你主动之后的过程和内容，你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感受到那个男孩子在表达爱？这个挺关键的。如果那也没有，那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 好，谢谢董老师。下面是一位妻子问到的问，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她说，我和我前夫已经离婚了，离婚有两年的时间了。离婚两年，有半年的时间我内心都在修复当中。那么近一年呢，我开始找男朋友，但是发现挺难找的。尽管我是离异未育的单身，尽管我才刚刚36岁，但是我依然会发现蛮难找的，难找到合适的。我对前夫应该说没有什么感情了，我们也都因为没有感情而分的手，不爱他了。但是呢，对于他的生活状态，我突然觉得我还是挺介意的，因为最近发现他好像找到人要结婚了。我和他因为没有孩子，偶尔的联系一下，也都是为了处理两个人之前共同的那一点点财产而有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联系。最近呢，点开他的朋友圈，发现他像和我谈恋爱时候一样，开始秀一些两杯红酒的酒杯啊，或者是某一个浪漫的餐厅啊，某一个浪漫的景点啊。以我对他的了解，我就知道他谈恋爱了。于是呢，那天手欠就给他发了一个微信，说，你找着另外一个人了，是怎么着，要结婚吗？他好长时间给我回了一下，说啊，要结。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不是滋味了，我反而每天都会点开去看他的朋友圈，每天还都惦记着他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状态啊。 我想让你们分析一下我是什么心理啊。 婚是离了，心可能还没离，就是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只能说是部分走出来了，当然也不存在完全走出来哈，那是个理论高度。 嗯， 但是显然来讲，他还对对方的生活比较在意和关注，并且对方的关于亲密方面的举动能引起他强烈的情绪。 嗯， 并且还控制不住的去看对方的朋友圈。我觉得这个是证明他跟前夫之间还有一定的链接，至少他单方面的还有一些链接。你知道，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内心埋着这个链接的话，你也很难走进下一段亲密关系。 嗯， 因为他有牵挂嘛。 对， 位置没有腾出来，即使走进去也不太好，那个人就觉得没进入你的位置，老是觉得被排除在外的感觉，所以这个还较比明显吧，就是可能还真的没有把前夫从内心的位置当中请出去。我觉得倒是可以尽情的去这个，他现在这个情绪不是出来了吗？ 对， 尽情的去在这个情绪里待着，去处理这个，让这个情绪出来，让这个情绪发展。 嗯， 因为情绪是这样的，你只有让它出来，让它发展。当然，你别完全由着它，完全由着它，有可能就指不定跑偏跑邪了。 嗯， 在有一定控制下，不压抑它，让它发展。 嗯， 发展出去，可能就真正放下了。 嗯， 比如说现在可能还有嫉妒。 嗯， 啊，可能还有不安。 嗯， 啊，可能还有愤怒，嫉妒带来的愤怒跟不安嘛。 对。 啊，都有，就那就有吧。然后，但是你把它慢慢转化成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行为。 嗯， 比如说。去转移也可以啊，尽量的转移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面，甚至有那么几次和男友的这种沟通跟表达都可以。再甚至你甚至都可以邀请男友来跟你做一个告别仪式，我就遇见过这样的。 真的？ 有说过了好久，我还是放不下。还是放不下。然后我希望男朋友出来，把自己分手的时候的那种不舍，这几年还有的那个惦记、那个痛苦，以及对男友的动向的敏感，然后一股脑说出去了，当当当当当说完了。男友表现的也挺好，就一直听着，不做任何反驳。然后两个人全说完之后，再把自己他们两个原来相遇、相知、相识、分手的这个事儿又走了一遍。哎，行了，出来了。有时候我们有些过程舍不掉，特别是情绪肯定舍不掉。你只要情绪不表达，它在内心就是个记忆。遇到类似的场景、事件、声音，甚至是气味，那个情绪都出来。 对，都会一下子释放出来了。 释放出来，所以正好你就让它释放呗。这证明，创伤的这种恢复期说是半年、三个月、一年哈，但是因人而异。 对， 有的人走着走着走到某一阶段就停了。 对， 先不走了。回头遇见类似的情景又出来了。 对， 出来就再把它给释放出来就行了。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在交流分享各种情感问题。稍后呢就是我们的广告播出时间。那么下半时段一会儿播出，大家如果有任何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需要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您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 光之旅，把故事无限延续。想想还是孩子的你，和银色发丝的你，爱穿过时光，隧道到达每一个你。六岁的你，原来如此。难续，爱上每个你，从身体到表情，相处点点滴滴，交织成了乐曲。三年后的七夕里，会有一场大雨。爱上每个你，从未来到过去，到年华老去，竟是如此痴情。徜徉树的空间里，看见不朽爱情。 上时光之旅，把故事无限延续。 剧同道，行至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广播节目，节目中每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都是一些情感的问答，大家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探讨，来回答各位的情感问题。那也可以参与进来，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儿子6岁了，前不久呢我有一次出差，结果出差回来之后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我老公带着我儿子做了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当然是他儿子。我要说的是哈，这件事情对我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创伤和影响，当然孩子并不知道具体在做什么，但是在这之前我真的没有意识到在他心里这件事情已经如此严重了。我们有这个孩子，他并没有表现出有什么完全的异样，但是他一直和孩子不是特别的亲近。他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有一个病根在于我和他结婚之前有一个前任的恋人。我和那个前任的恋人啊，是因为前任恋人出国，我和那个人就分开了。但是后来那个人回国了，还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城市来工作，我和那个人见过一次面。这件事情呢我都跟他说过了，他当时是有一些不开心的，但是呢我对他讲得很清楚，我说我不会再和那个人好了，和那个人的感情已经过去了，那是我和他即将快结婚的时候。就这样呢，我和他还是结婚了。结婚之后啊，他这个人就是在关系当中稍稍的敏感一点，有的时候呢他会是用这种方式来试探我。比如说我上周有一次加班，那么我告诉他我加班，他知道了之后不做声，在下周或者过几天的时间，他突然会问我，哎，你那天加班如何如何。慢慢的我就会发现他好像内心总是对我有一些疑心，但是呢他会用这样的一些反复提问来证明我是不是在说谎。因为我从来都不说谎，所以我干脆都很坦然，他每一次问我 我的回答我想也都是过关了，可是我没有想到他还是带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而且这次鉴定孩子没有问题，那么他好像也没有完全的松一口气，可是在我心中现在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坎，挥之不去，担心孩子，也担心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想到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在他心里和在我心里如此的不一致，该怎么办呢？ 嗯，就是这叫在意而又没有安全感。 嗯， 只要关系里边有这么一个个体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就会出现这位女士说的，在他心里和在我心里是完全的 不 一 样 的， 对， 这个不单单跟个体特质有关，跟关系也有关。比如说哈，在一段关系里边，如果一个人表现出对另一方的过度的在意， 嗯， 自己又没有安全感，他可能就会表现为嫉妒， 嗯， 多疑，然后爱的表达的浓度很深，很温存，很温馨，然后这样的话，另一方呢就会感到充分的安全感。 嗯 啊，他就会觉得这段关系很安全， 对呀、 啊，所以他当然体验不到在另一方心里其实这段关系好不安全哦，因为我们有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当获得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一种习惯， 嗯， 习惯的不再去做回馈， 嗯， 这样对方的安全感没法有补给，就好像你有一杯水，我有一杯水，然后我本来水就少，我不断往你那倒满了，你也不给我匀回来， 嗯， 其实两个人是你倒给我，我倒给你匀，最后匀成连通器呢，就会。处在平衡态， 对， 但平衡一段时间呢，就觉得没味道，没意思， 嗯， 老平衡就没意思吗？又开始倒水， 嗯， 倒，这又这样，就是来回像钟摆效应嘛， 嗯， 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给他的建议是这样的：先不要过度的去在意这个亲子鉴定啊，或者是先生对自己的怀疑，先不要去夸大他，因为过度的在意和夸大会把它变成道德性的问题， 嗯， 啊，变成难以容忍的问题， 嗯， 啊，先把这个放一放，因为。一旦贴上这个标签，所有的行为可能都会被重新解读。 对， 放一放之后呢，就想一想在意和没有安全感，以及刚才我们说的这两杯水的故事。 嗯， 就是是否存在，先生往里倒水倒的多， 嗯， 我们往先生那个杯子里往回倒的少一点呢？ 嗯， 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尽量的往回倒一倒。 嗯， 啊，这样的先生的安全感会多一点，他就不会那么多疑。 嗯， 这样的话呢，先生可能就会慢慢的减少那些所谓的测试行为和有不安全感引发的带有点非理性的行为。 嗯， 比如说亲子鉴定。 嗯， 啊、嗯，因为他太需要了，这是他心里的一个疙瘩。 嗯， 那他要不解开这个疙瘩，可能还就过得不舒坦嘛，对吧？ 嗯， 但是解开了这个疙瘩，又不会完全解开。 对， 这个太太已经感觉到了，好像还有点疑虑。其实这就是可能这点儿剩下的这点疑虑，就是先生自身的问题了。 嗯， 先生可能真的是一个安全感不太足的人。 嗯 嗯，这个需要先生自己去想想办法解决。作为太太知道就行，你也不用为了满足先生的这点安全感而过度的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那么我想夫妻两个人可能还是要这个，比如说， 嗯， 他没有说得很明白哈、嗯，比如说这个。先生带了孩子去做了亲子鉴定，可能是先生回来说的吧。要不然就是他知道 了 啊，怎么发现了？他们还交流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还是在夫妻之间一个挺敏感的问题哈。那么以后这个先生还是就是这种带着侦探的行为，哎，你那天不是说你和你女朋友出去逛街了吗？你们去哪儿来着？ 嗯、 是吧？他如果还是带着像这样一个侦探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嗯，那么作为女性来说该怎么办？还是顺随他？ 是这样的，就是在感情生活里边存在这么一个规律， 嗯， 就是千万不可以在盯着表面上的行为去下功夫， 嗯， 一定要看到表面行为背后的需求跟动机， 嗯， 从这个需求和动机上下功夫， 嗯， 因为盯着表面的行为去下功夫呢，往往就会被这种行为所带来这种现象或假象所带走， 嗯， 两个人去进入到那种很僵化冲突，甚至到最后就分手的那个境地。 对， 啊，然后如果再往下走一点，我记得有一次咱们在节目说过哈， 嗯， 反正感情关系就是你再往下走一步想先生是因为太在意又没有安全感，然后关系当中呢，就是因为老倒水不被往回倒， 嗯， 啊，你就从这儿去下功夫，这样慢慢的上头那些行为，自然就消失了。 对， 啊，就像。外头是冰，里边是火，火大了冰就化了， 对， 对吧？ 嗯、 但是你老盯着冰，老往冰上去干什么事儿、 嗯， 那火也灭了 啊、 哦、 好的，那就是说等你下对了功夫的时候，他那些行为可能自然而然就不会再有那么多了。 对，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思雨时， 正在播出。 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到男朋友家里去了，但是我自己感觉哈，男朋友的妈妈对我感觉很一般，甚至好像不是很喜欢我，可是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问了我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说我想多了，说我妈没有不喜欢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妈妈在他面前和在我面前可能有不太一样的表达和表现。比如说吧，我到他们家去，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他妈妈努力的对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客气。我想做点什么，他妈妈总是说到我家做客不用你做这些。我想和他妈妈表示一些亲密，比如说我跟他妈妈说，哎，听他说您喜欢什么什么，他妈妈马上就告诉我说，他哪里懂这些啊，我也并不是很喜欢这些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自己还是明显的能意识到，他就像是那种不太喜欢学生的老师。我从小就会有这种体会，有一些老师真的是不喜欢，有一些老师你一接触就知道他是喜欢你的，那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长辈了。总而言之，我自己心里边已经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紧张了。但是我问了我男朋友，他说没有，他妈说我很好，他妈也没有说我的不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能做什么呢？因为他下周还要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啊。 嗯，这个是否跟他自己刚才的那句话有关系哈？就是他从小就对那种这种就像他未来的这个婆婆 一样， 这种行为的老师比较敏感，就是这种老师会让人感觉到是什么呢？感觉到拒绝和否认。那拒绝和否认的另一端呢，就是我想得到你的认可和你亲近。 嗯， 这不就是这个女孩去到男朋友家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特点和需求吗？ 嗯， 我就想提醒她的是，是否你的这个需求所表现出来的这个需求，以及对需求的满足会有点夸大。也就是说只有过分的满足你，你才觉得自己是受欢迎的。 嗯 啊，有可能如果他小的时候经常对这个敏感的话，那长大了就是这样的。 嗯 啊，对方叫中等情景的满足不行，必须是高情景的满足，就是特热情。哎呀，太好了， 你来了。哎呀， 对对对，快 这个对我儿子老夸你啊。 对对对， 你看，哎呀，我儿子怎么能找着你这么好的女朋友啊？ 没错没错， 有些人想要的是这个场景， 是这个场景。然后说，哎，去吧，自己家该吃什么自己拿啊，自己洗 啊，就是这种感觉。这跟自卑有关系 哦。 啊，你比如说自卑的人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他希望别人不拿自己当外人。 嗯 啊，自信的人呢，反倒能接受客气。 嗯， 自卑的人遇到客气的时候，他会感觉为距离。 嗯， 不接纳。 嗯， 哎，所以呢，这个女生可能在跟权威的关系哈，比如说老师啊，就是带有考验性的。 嗯， 老师啊，现在的未来的婆婆。 嗯 啊，真成为婆婆之后，可能也没啥事了哈。 对 啊，就在这段时间，像考试一样。 嗯， 她可能就会过度的敏感。 嗯， 哎，所以有可能是她自己的想法 和 内在的心理在作祟。 嗯， 然后呢，让我建议是她第一个来讲，适当尊重她男朋友的反馈。 嗯， 当成一个参考。第二个不是还邀请你去吗？ 嗯， 多次去，你的感觉就会不一样了。 嗯 啊，去观察，也有可能人他母亲就是那种人嘛。 嗯 啊，就是那种这个觉得你到我们家，哎呀，第一次来嘛，是吧？ 嗯， 怎么能让你干这个呢？ 对， 怎么能让你干那个呢？ 对， 他也不是那种，他母亲正好又不是一种那种特热情洋溢的人。 嗯 啊，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嗯，所以你不用，就这个大多数女生都是这样的。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到了男朋友的家里边去，就算是对方的父母对我们客客气气的，不见得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对， 因为和这个对方的父母，那么能保持这样的客气，一直能够很礼貌的客气下去，在你们即使是结了婚了， 嗯， 也我觉得这个关系也蛮好相处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最好的婆媳关系就是互相都比较有礼貌。 对，互相有礼貌，互相很客气。就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个边界消除呢？为什么要，哎呀，你到我家来了就是我闺女了哈？这个可能是某一些人脑子里的这种一个思维的一个定式啊。 定式嗯、 对，好，再看下一位问我们的问题啊。这位是这样说的，说我想问一下，我和我老公已经结婚了，那么现在呢两个孩子都出生了，我呢特别希望的是家里边能够有两个保姆，因为我自己是需要上班的，我5:30下班，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孩子现在放在家里，一个保姆是照顾不了的，我每次下了班飞奔赶回家里去，家里边都是一片狼藉，至少有一个保姆是可以做饭的，因为回到家里我也希望我能够吃上一口热饭，我们的经济条件是允许的，我老公和我两个人合起来挣的钱请两个保姆问题是不大的，但是他坚决不同意请两个保姆，他坚决只要求请一个保姆，而且在这些事情上还总是跟我计较花了多少钱，用谁的钱来请保姆等等这些问题，而他自己呢，他自己买一些大的东西，包括他喜欢的一些电子产品，眉头都不皱一下，当然他是花他自己的钱。在这个问题上吧，我现在就觉得我自己很委屈，孩子是两个人的孩子，要第二个孩子也是他要的，而我要了孩子之后我去工作也是他要求的，他说如果我不去工作的话在家里会生事儿，家里也会少一份收入，我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老公，我现在每天都很心累，带孩子自己还要帮保姆一起做饭，然后还要想到他对这个家和对我和孩子的态度，当然你不能说他是一个不爱孩子的爸爸，他对孩子也是很好的，但是我感觉他更爱钱，怎么办呢？ 婚姻当中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很多人就在讨论就婚姻当中如何谈钱，你看很多种形式，我遇到的就是有的是完全独立，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钱，你也不知道我有多少钱， 你花你的我花我的， 我花我的， 那有孩子怎么办？孩子可是俩人的呀。 对对对，他们只是有的人说我负责生活，我负责教育，我负责这个，只是这么弄，甚至他们再买房子，也都是这个人掏的钱买的，那个人掏买的那套，挺有意思的这种生活，只要彼此认同了就 OK， 就怕彼此不认同， 对 啊，我觉得应该 AA 制，你觉得各自独立啊，然后交叉着花，还有人觉得要完全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麻烦。我们一般解决这种问题的时候呢，第一个来讲也不会再往底下深挖什么关于爱呀什么的这些东西，也没有必要。我们只是给一个很现实的建议，就是你们可以建立一个公共的这个财务区域， 对 啊，在公共的财务区域里边，两个人互相商议的去花这个钱会比现在好很多，并不一定就是先生真的是在乎钱，或者先生在请保姆这件事情上跟你非得拧着来，非按先生的来，我倒是觉得它是个方法性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处理两个人的钱以及钱在家庭当中怎么使用的这个问题上缺少一个规划跟方法， 对 啊，如果有规划有方法有计划的话，哎，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谢谢董老师，他们俩需要做一下钱的规划哈。一位女生问道，她说我今年啊是听你们节目第三年了，节目教会了我很多为人处事和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给了我很多看问题不一样的角度哈。我今年25岁，读书的时候我没有谈过恋爱，感情是空白，但是也有追求过我的同学，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看多了那些什么电视剧和小说，我对男生的要求挺高的，但是自己长相是属于大众类的女生，以至于我到大学期间都没有谈过恋爱，现在是我出来工作的第三年了，去年我的同学介绍了一个男生给我，长相一般般，但是对我很好，比如说我晚上8点左右下班，他会坐2小时的公交车来接我，但是我当时的感受是这个男生不是我喜欢的，我感觉这个男生太过于黏了，就是黏我的那个黏哈。他说那我就跟他提出了分开，那么今年呢我们又再一次的联系了，联系了和是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出去 看了看，参加了一个活动。那么他说这个之后呢，一周之内他每天都会给我发短信。其实我知道他想复合，我也想过，但是他每次发过来信息我会觉得压抑，他想约我吃饭我会逃开，我不想见面，我会有种害怕。后来我就断绝了这种暧昧了。那么从那时候到现在吧，我自己都在考虑，好像和他还没怎么开始就提出了分手，可是我周围又没有其他的人，会不会我就错过了这样一个对我很好的人呢？有的时候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些情侣都觉得很羡慕，当时自己两次主动和他分开，我有点后悔了。那么后来我也相亲过，可是我依然都没有觉得合适的，所以我现在要不要回头再找他呢？ 找呗，想找就找呗。但是我们要提醒这位女生哈，有可能哈，有可能只是有一点点这个亲密关系上的这种无意识的拒绝行为。 无意识的拒绝行为。 对，有几个现象来反映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讨厌黏，想到跟这个人在一起感觉闷，但是分开之后又羡慕又想。想还是因为看到别人在一起产生的那种羡慕而想，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他一开始说的，就是那个他觉得自己中等，但是他总渴望那种特完美的那种男生啊。 对对， 这潜台词不就是不可能吗？对吧？可能性极小，也就是说我的择偶的标准让我走进亲密关系是很困难的。这是潜台词。而我真正走进亲密关系之后跟别人继续亲密又是困难的。但是我不是不想，我看到别人会羡慕，所以我有这个想法，我羡慕，但是我真的不太会处理亲密关系很亲密的时候的那个不太自在的我，这个可能是他要去了解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们只是分析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亲密关系当中如何相处，怎么去应对自己那种在亲密关系中有点不自在的那种感觉。 对， 这个可能是关键点。 那这个他要是解决的话怎么解决呢？这个姑娘， 你这个咨询最合适。这个要自己的话就自己觉察，自己觉察，要正确的理解亲密关系跟恋爱。比如说恋爱，我们从一种理论来理解的话，它其实是需要经验的，它需要去跟别人接触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不足，发现技巧的不足， 对， 然后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这个不就得需要在恋爱当中去解决吗？ 那要这样的话能不能回头再找那个男生呢？ 可以找那男生对你这么好，反倒是这个男生对他这么好，让他有种让这个女生有一种想躲的感觉。 对 啊，如果这个男生不是那么 对他好，不是那么上心， 他可能还舒服一点。 是吧？ 对， 所以可以找这个，但是也不见得就一定找这个，是吧？ 对。 好，谢谢董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哈，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有一个女朋友是单亲家庭，谈了四年了，与其说谈了四年，还不如说是认识四年了，同单位但是是异地，基本上呢就是到年节假日才见一见哈。想结婚了，因为啊这个我们俩都三十出头了，但是一说结婚呢，他就让我和他母亲去谈，结果呢就是对方的母亲提出了8万块钱的彩礼，这个不是不给彩礼的事情，但是这么一谈就让我觉得少了点什么，我很困惑，这是真心真意想结婚吗？真心真意想结婚会设这样的障碍吗？ 是，应该是真心真意想结婚。单亲家庭有时候会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比如说母亲跟女儿生活在一起， 对， 因为缺少父亲的存在，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呢就有点过于黏附，成了这个类似于共生体啊，还当然没到共生体，到共生体这女孩的工作估计都会受到影响，但至少两个人的情感很近，互相寄托，彼此很难分离，所以你结婚意味着什么呀？结婚意味着这个女孩要跟妈妈去分开，她可能会有内疚感。 对， 他觉得他有点像不管妈妈了，抛弃妈妈了，而到妈妈那边呢就又会觉得有点分离焦虑，觉得这是我一直相依为命的一个载体， 对呀， 对吧，一个存在，突然现在要走了，他可能也不能接受，所以就产生了女孩让他找妈妈。其实这女孩的意思就是，我不是不想跟你结婚，但是我内心里很内疚，我搞不定我妈妈，你去搞定她吧。 对 啊，妈妈那边说呢，8万块钱。但是这不知道这是不是习俗，如果是习俗你没得说。 对，如果你们那儿就是这个，因为每个地方每个地方彩礼价不一样， 不一样， 你们那地方的公价如果就是8万的话，那么就是这样的。 对， 是吧？ 没错。所以这个男生呢，第一不要理解为设账， 嗯， 第二个呢要去理解这个女生， 嗯 啊，去跟她承诺， 对， 就是我们结婚之后， 嗯， 我们是两个人一起来照顾你的母亲， 嗯， 她并不会因此而感觉到这个被抛弃啊， 对， 或者什么这种感觉。同样呢，嗯、有的时候你要让这个母亲感觉到， 嗯 啊，结婚只会增益于你们的关系， 嗯 啊，但是这里边有个潜在的东西，肯定要慢慢的，女孩要从跟母亲的关系当中分化出来， 嗯， 将来这感情才可能好。 嗯， 但是分化不意味着不管，不意味着没情感，只是让情感更好、更独立一些嘛。 啊、 哦， 嗯，所以知道了这些，那么你就在这一点上就不要有什么心理上的这个障碍了哈。 对，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解答各种情感问题。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探讨、来讨论。如果您有问题，您抛给我们，我们可能会选择之后在节目中来解答。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这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一个主要方式。还有新浪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今晚我们今夜思语时就这样，明天再见。 表演真假难辨，今天变成昨天，谁还在乎他的泪，他的容颜，但你问起了永远，我沉默无言，抬头看那无边蓝天，每个明天能否拼凑出永远，回忆能否缩入照片，哦，海市蜃楼，如果总是把人骗，闭目双眼能否看出他有多危险，谁能抓住闪亮的光，东边月亮追逐西边的太阳，梦想总是身在他方，不由自心脚踩在金色沙滩上，刹那的光芒转眼就想经过很多陌生地方，还好有你真挚的脸庞，常在我梦里歌唱，让我不至于疯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